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一的一剧之本，有我 Winky 赖慧玲和阿初黄晓初在这里。 Hello, 阿初你好。阿初，我们今天就会讲一套电影，一套都几长的电影，两个半钟 Gone Girl 失踪罪。有不同译法，消失的爱人和控制，是我最喜欢的这些奇怪译名。 你只是讲这些都可以讲九五分钟。 最喜欢这些奇怪译名。但是很搞笑，刚才我不是说就是一套很长的戏啦，叫做是。但是我很 enjoy， 即是两个半钟基本上完全没有满场。即是看完之后呢，我总会在想，啊，有没有些东西反驳呢？但我想回其实整个过程都很 enjoy，即是可以，其实看戏就是这么简单。即是未必需要评论太多，但是当你要抽丝剥茧的时候，很多不同的角度可以去看啦。但是基本上看一套戏都可以盡情地去享受，唔容易。你睇啦，你自己睇呢套戲，你有中 意？我睇嗰陣時我都好 enjoy 噶，我覺得個戲除咗係佢本身寫得好好啦，真係論個故仔寫得好好啦，亦都真係言之有物啦，即係佢係有嘢想講嘅，即係你見到個編劇同個製作團隊係想講一啲幾有意義嘅嘢嘅。咁呢個所謂幾有意義嘅，當然係大家見仁見智啦，你嘅睇法啊見仁見智啦。咁，但係佢就講咗一個。即係我覺得係其實係好生活㗎，但係佢用咗一個好有趣嘅切入點同埋一個好有趣嘅 set up 去講，其實係關於婚姻啦，到最後都係關於婚姻啦。 我覺得用咗一個幾 extreme 嘅故事啦， 係 extreme 啊 ，extreme 啊！呢個戲其實我睇嘅時候咧，我係諗起另外一套戲啊。 哦，我以為你想起自己婚姻點啊，死我！ 啊，都有啲啦，都有啲啦，個個人都有啲啦，應該係咪？ 係啊， 咁但係我係諗起另外一套戲，好有趣。 邊套咧？ 係 Mr. and Mrs. Smith， 哦， 史密夫對史密妻，係，即係但係咧就史密夫對史密妻嗰個方法咧就係一個喜劇啲嘅方法， 同埋佢擺到明係好似一個明顯啲嘅一個戰鬥咁樣噶嘛， 係 呢個就係 subtle 啲再生活少少嘅嗰件事係好似係，同埋係一個同埋佢有兩浸噶嘛，有種抑壓喺度啊嘛。史密夫斯咪出可能就冇咁抑壓嘅，擺到明要同你鬥嘅，就有啲唔同嘅。 我哋喺香港都有人嘗試過拍啲類似嘅嘢㗎，但係都冇乜邊套有好結果咯。 哦，就係， 有一套有好結果啲嘅，都係講啲類近嘅 topic 嘅， 係 大丈夫。 哦， 其實你諗下，大丈夫係嘅，即係一紮男人同一紮女人，即係佢哋嗰個角力， 走嚟， 係啦， 走啊！ 嗰個角力係，我覺得係都係講緊同一個 topic 嘅，雖然牽涉嘅唔同啦，大丈夫就講偷情啦，講啲男人出去滾啦，係咪先？咁 一開始 set up 男人都錯曬啦，已經係。 但係就好明顯見到佢到最後都係想講男女之間嘅角力，或者婚姻嘅約束啊，或者係男女之間點樣去面對婚姻嘅解條啊、關係啊咁樣。 即係或者嗰個困局度其實冇得走，即係睇你點樣選擇咯，反而係。 係冇錯。 呢套電影其實都是改編自小說的，即係都是個小說作者自己改編過電影。咁呢個小說作者同埋編劇係叫做 Gillian Flynn， 係原本都是小說係佢寫啊嘛。 係啊，都是佢同一個人啦。咁而今次嘅導演咧就係David Fincher 啊嘛。係 冇錯 ，David Fincher 佢有好多好出名嘅戲嗰度，有 Fight Club 啦，仲有就係《農民新的女孩》啊，《Social Network》啊，有好七宗罪啦，同埋亦都係同今次個名字好似有啲關係咁樣啦。今次香港亦做失蹤罪啦。咁好啦，我哋講咁耐啦，不如我哋直接入個故事啦。 咁故事一開始咧，呢、這個啊男主角啊，阿 Nick 咧就係、是、一個人就即係、 啊、 周圍騰啦，真係唔知做咩無所事事咁樣就走咗去佢妹妹嗰間酒吧嗰度咁啊坐低喺度同佢傾偈啊咁啊，咁點知就 就即係講起就主要都係話咧屋企啦，唔知留喺屋企做咩好啦，即係已經係言語之間你見到佢好，應該係同老婆嗰啲關係唔係特別好啊咁樣啦。點知突然間就收到個消息就係話佢只貓就唔知做乜走咗出街啊，咁佢就翻去就睇下只貓啦。入到屋就奇怪啦，就係咧喺個廳度嗰張玻璃嘅茶几咧就爛咗，成張碎曬咁樣，跟住咧就。成間屋揾雲咧，就唔見咗個老婆。 嗯， 咁就係啦，係啦，周圍啊揾佢老婆啊愛米啦，呢度譯做啊，呢個真係譯得好好，我覺得愛米 啊， 愛米係啦。咁啊揾啊愛米，愛米唔見咗喎，咁啊點算咧？咁啊梗係報警啦，老婆唔見咗係咪？雖然我知道好多人都係想個老婆唔見咗嘅，咁但係佢係一個好男人嚟嘅，所以老婆唔見咗咧，佢第一時間報警。咁啊，報警啊，警察嚟咯喎！咦，咩事啊？咁樣佢話冇啊，我翻到嚟咁樣咧，就入到嚟咧，就呢度有張機仔就爛咗，跟住我老婆唔見咗，咁我唔知點算，咪報警咯。啊，奇啊奇在咧，呢、這個老公咧好鎮定嘅喎， 即係佢唔係好傷心啊，啲緊張嗰啲。 咁所以咧，警察見到咁樣亦都嚇咁得意咁啊，咁啊睇下嗰張台啊爛咗，就真係有張台爛咗喎。咁會唔會係俾人入屋爆格啊？咁啊有冇值錢嘢唔見咗？又冇乜啦咁樣。跟住咧就係警察咧，呢個女警探咧，周圍行嘅時候咧，佢就周圍見到一啲特別嘅可疑嘅，佢就黐一張即係貼紙喺度，就等佢就翻去嗰度睇啦。咁呢一個警探咧，就去到喺個應該係個廚房度啦，有個廚櫃咁嘅位咧，就見到嗰度有一點紅色咁樣，咁就應該係一滴血之如此類咁樣嘅嘢啦。咁就初我哋作為觀眾，我哋都不以為然啦。咁樣遇事者就同埋警察咧，就呢一個老公阿 Nick 咧，就一齊翻去個警察局嗰度錄個口供啦。咁啊，錄個口供錄咗好耐啦，然之後就開始啲警察都話：喂，你老婆唔見咗，咁你而家嗰個狀態又咁樣嘅，好似好冷靜咁樣。咁啊，開始有啲字字雜唔側邊嗰啲警察開始話：會唔會係佢自己？即係唔知點樣整死咗自己個老婆，唔知抌咗去邊咁樣啊嗰啲咁，亦都喺同時間咧，警署就發生咗另外一件事嘅，就係有人咧喺度隨便巴閉咁樣。咁呢個阿 Nick 就八卦行過就見到啦，就係原來係自己個老豆。咁佢自己個老豆咧，因為佢平時係住老人院嘅，咁就喺度隨便巴閉。咁警察咧就猛咁話：，喂，你就係佢個仔，我哋打咗成日電話俾你都揾唔到啊，做咩事啊？佢話：我成日咪就係喺你警署度錄緊口供咯，呢度都收唔到電話嘅大佬啊咁樣。咁就知道原來佢有個咁嘅老豆啦。咁同時警察嗰邊就開始同佢講話：，喂，你使唔使聯絡翻你太太嘅屋企人啊？咁樣咁卒之亦都聯絡咗佢太太嘅屋企人噶。咁就如是者，警察就話：喂，如果係咁啊，咁聽日開個記者招待會啦，我哋嗱臨幫你，因為而家有失蹤人口。咁啊，睇嚟咧呢件事喺美國咧就係成日都有嘅，即係所以就大家就又有失蹤人口啦，大家一齊幫手去揾啦。仲有咧，因為佢老婆咧呢個啊愛米啊， 愛米 係啊愛米咧，亦都同時係咧啊愛米爸爸媽媽咧出咗一本書啊，就一本故事書咁啊兒童讀物咁樣，入邊有個 character 叫 Amazing Amy， 咁就 Amazing 係真係 奇妙的愛米啦。 奇妙的愛米啦，就係有本咁嘅書。咁奇妙的愛米咧就好受人愛戴嘅。咁而家愛米唔見咗喎，咁啊，所以就好緊張啦。亦都就去到呢個記者招待會，咁啊，爸爸媽媽就好緊張喎。哇，點解會搞成咁啊？咁啊，但係佢哋三個亦都即係叫做一齊出嚟呼籲下咁啦。咁首先就阿 Nick 出嚟呼籲啦，就係、是、我老婆唔見咗，唔該幫我揾翻，記得揾我，拜拜咁。喂，啲人就覺得咩事啊咁樣，跟住到爸爸媽媽講啦，爸爸媽媽就開始描述話：啊，愛米咧其實佢好乖嘅，咁大家都好愛戴佢啦，人又善良係咪？ 顧住你哋長大 又靚咁樣，所以大家如果有佢嘅消息，記得打下面呢條熱線咁樣， 好有計劃， 即係好明顯嗱。因為我哋香港就冇啲咁嘅嘢啊，我唔知有冇啲咁嘢啊，真係有人失蹤，然之後有記者招待會，有人出嚟講咁啊，起碼我冇印象啊，見過啲咁嘢。但係睇嚟，美國係呢個都耐唔耐會出現嘅嘢嚟。咁啊，耐唔耐出現都唔緊要啦。個重點係睇嚟咧，爸爸媽媽嗰個做法咧就係正常，因為佢出嚟呼籲啊嘛。即係我諗係同嗰啲籌款嗰啲差唔多嘅啫。你睇下。大陸山區嗰啲幾慘咁樣，大家如果要想要捐錢，一定要幫佢哋啊！即係 好系統 啊，呼籲啊嘛，係啦係啦。咁 suppose 你係呼籲啊嘛，但係嗰個老公唔係嘅就係、是，我係阿 Nick， 我電話係呢個，如果有人知道，知道你揾我啦，拜拜。就係咁喎。咁呢樣嘢就加加埋埋咧，啲人就更加開始懷疑，喂，係唔係呢個老公？即係殺咗自己老婆， 一啲都唔傷心㗎。 啲人已經開始係咁諗啦，因為佢個表現好奇怪啦。 一劇 劇之本，主持黃曉初、賴慧玲。 咁好啦，亦都有其他枝節就開始發生咯。第一就係原來咧，呢個啱啱咧就係佢哋今年應該係結婚周年紀念啊。咁所以咧，原來呢一個老婆咧就成日都會同呢一個老公咧就玩一個遊戲。 佢 exactly 係唔見嗰日嚟嘅，直情 係。係啊，就係嗰日唔見咗，就係玩呢個尋寶遊戲啊。就係每次咧呢個外咪咧都會俾一啲唔同嘅提示啦，佢就會揾到一啲嘅線索，跟住慢慢咧就會揾到可能係佢嗰個結婚周年紀念嗰個禮物啊咁樣嘅。咁啊，亦都係今年嗰個線索亦都喺度啦。咁就呢個先生亦都開始同警察咧就一齊循住呢啲線索就揾啦。咁啊開始揾到啲咩咧？就去到阿 Nick 嘅辦公室度咧，點知老婆揾唔到啦，就揾到一條咧好性感嘅女裝內褲。咁呢條好性感嘅女裝內褲究竟係邊個嘅咧？就睇嚟就唔係佢老婆咯。咁所以警察又開始懷疑，咦？呢、這個男人可能係出面有第二個女人喎，咁樣啦， 又多個懷疑啦。 係啦，咁輾轉咧，亦都開始繼續查落去咧，就出現咗有另外一個亂子啦。就係咧 ，Nick 佢就唔可以翻去佢自己屋企住，因為警察話要封咗佢間屋咧，就調查啦，入邊就要搜證啦，睇下掃下指模啊嗰啲，大家知噶啦，係咪？因為大家都好熟噶啦嘛，呢啲搜證。咁咧，阿 Nick 咧就住咗喺佢妹妹度。嗱，我哋輾轉發現咧，就係好多對阿 Nick 好不利嘅證供。第一就係、是、原來嗰間咁樣嘅酒吧咧。是啊 ,Amy 的名下的就是 Amy 出钱开的、而这间酒吧是长期蚀紧钱的。咁呢同埋呢就发现咗呢几个月前呢呢、這个阿 Nick 呢就曾经呢就加大个太太嘅人寿保险 㗎。 咁各种各样嘅迹象睇上嚟呢就越嚟越觉得係呢个阿 Nick 做㗎啦。咁同时呢就出现咗另外一样嘢啦，就係、是、呢咁呢个阿 Nick 咪头先咪话就住咗喺个妹妹度嘅。咁有一晚呢点知有个妙龄少女就应该係阿 Nick 嘅学生嚟。就走嚟揾佢，點知原來佢哋兩個係有染嘅，仲啊呢、這個女仔問話，誒好掛住佢啊，咁啊你妹妹又翻咗房，我哋喺廳度啦，唔緊要啦，咁兩個就喺廳度搞嘢啦，咁樣點知第二朝早就，誒、哎、死啦，你仲未走，你快啲走啦，快啲走啦，咁啊好彩冇俾我妹妹發覺就，嗰、那個女仔一出門口啊，拎一轉身就發現個妹妹原來已經喺間屋嘅一個暗角落企咗喺度，那個女仔一走就已經即刻鬧個阿哥，你有冇搞錯啊？你究竟仲有啲咩瞞住我噶？你一路都話係阿嫂就唔見咗。咁样你又话冇嘢瞒住我，而家突然间又杀个咁嘅女仔出嚟，乜嘢事啊？咁样系唔系你做噶？咁样咁呢个阿 Nick 又开始将佢同外咪嗰个关系咧就讲出嚟啦。我原本都谂住可能会同佢离婚噶啦，类似咁样啦，有咁嘅情况。咁好啦，而家警察咧就开始查到咧，就系原本话屋企入边有一滴血咧，根据法证科嘅鉴证咧，就是、原来唔系一滴血。是一地都血， 成个地下都是， 成个都是，是 而且被人抹过， 荧光剂就见到，系啊，见到有人抹过，咁啊，你而家你话你老婆唔见咗，又系你报警嘅，咁啊，反而最有可疑嗰个就系你，咁就开始真系要查佢啦。亦都同時咧，因為咧喺坊間咧有啲好出名嘅律師係專打呢啲案嘅，就係有一個好出名嘅律師，咁就話喂，睇嚟你要揾佢喎，咁卒之佢哋亦都輾轉就搭上咗啦。咁點知咧個古仔嚟嚟去去只係三分一咋，就係發現咩咧？外咪突然间出场啦！原来外咪咧就系喺佢失踪当日嗰日咧揸车走咧，咁佢就讲翻晒，真系 VO 啦！突然间我好唔中意啊，但系个戏的而且确系咁样处理。虽然我睇嘅时候都唔觉得好大问题嘅，就系佢讲话，喂，原来咧就系呢个老婆咧就 plan 晒成件事啊！佢就教大家喺 VO 度就教大家，如果你想嫁祸俾你老公，点样话自己已经死咗失咗踪嘅话，你可以循以下嘅方法咧，而且可以搞得到噶啦。 系咪？ 首先你就要识个附近嗰啲朋友仔啦， 然之后就扮 friend， 扮 friend 啦，就唔好俾你老公知道。你老公又唔知道佢好 friend 嘅咁样。 你要整到厕所冇水，即系储入佢，因为佢系怀孕嘅， 因为佢要呃人哋，呃人哋话自己有咗啦。咁啊，佢啊专登咧攞咗隔篱屋嗰个人有咗嘅咧，就氹佢嚟屋企玩，然之后喺屋企度用个洗手间咧， 灌佢饮液， 装咗佢。啲尿液咧，然之後去驗孕，咁就可以話自己有咗 B B 啦。咁、醫生嗰邊有曬證據啦，係咪就話佢有咗 B B 啦？即係總之佢用各種各樣嘅方法，就係要令到所有證據咧都對自己個老公不利啊！又攞啲卡去簽啊，即係買好多嘢啊，使曬啲錢啊，令到佢有經濟上嘅問題啊。咁、那個老婆要死，跟住有保險金啊，之前又亦都專登加大嗰個保額，然之後求其叫老公喂有啲嘢簽咗佢啊咁樣。我老婆都係咁對我㗎，因為即係成日都係攞啲嘢嚟俾我簽，我唔知簽乜嘢㗎，簽咗就俾佢㗎啦，好合理㗎，係咁樣。點知嚟呢度所有嘢咧就變成咗呢個對呢個老公嘅好大嘅不利證據，而呢個太太咧亦都。 染咗个头发，剪短咗佢，跟住就全部嘢用现金就一走了之。 戴眼镜、戴气病，转咗第二个人咁啊！ 系啦，直情变咗第二个人咁样。咁你知道美国都大噶嘛，大佬咁就真系喂都唔知点算。咁佢就走咗去住喺嗰啲宿舍啊、啲旅馆度啊咁样，咁就隐姓埋名咁样。如是者就谂住冇事啊。 系 点知咧，就系、是、因为佢全部现金啊嘛，就俾人哋发现咗佢有好多钱，就俾人抢晒。即系夹硬抢晒，咁佢就冇晒钱啦。到最后呢一个咁样嘅太太就唯有系点咧？就竟然去揾翻佢嗰个初恋男朋友。 嗯， 因为到而家原来佢同嗰个初恋男朋友咧都系仲有联络，而且咧佢系想办法 keep 得佢好好嘅，即系个关系好似好好咁样嘅。虽然佢已经结咗婚，啊呢个真系巴闭，真系仲有呢咁嘅女人嘅喎呢个世界吓。咁样咧就佢真系能够 keep 到嗰个关系，然之后佢就走去同呢个初恋男朋友讲话：，哎呀，我俾我老公打，你睇下我又 冤晒， 因为佢之前俾人抢钱，系啊，因为佢之前俾人抢晒钱嘅时候，其实佢真系受咗啲伤啊嘛。佢亦都因为真系希望做到自己有受伤嘅情况啊，会流血啊嗰啲，佢真系有啲伤痕喺身度噶嘛，所以去到揾翻呢个初恋， 佢揾锤仔剥自己块面都剥过噶嘛， 咁啊跟住就去到见到呢一个初恋男友嘅时候，就同佢讲我好惨啊，咁呢个初恋男友点知又好有钱嘅，佢话唔使惊，我有间屋，你只要匿埋嗰度，冇人会揾到你噶啦，咁样你放心。同时喺呢段时间咧，其实咧就系两边嘅公关战嚟噶，因为呢一个太太虽然佢冇出面啦，但系其实一路咧佢就系靠之前各种各样已经 plan 咗落嚟，譬如隔篱屋嗰个好朋友啊，话诶佢啊成日都同我讲我老公对佢唔好啊，用咗各样嘅方法做呢啲公关战、舆论战咧，就令到嗰个太太一路都喺冇出面嘅情况之下占尽上风啊。 系， 但系呢一个老公咧，亦都嚟到呢度咧，就系、是、因为佢有个律师啊嘛，律师。就同佢讲话，喂，点样可以用嗰一个嗱？你而家有个情妇噶嘛？虽然冇人知啊，咁样，我而家同你 call 个名嘴上去个 show 度，你自己爆话自己其实有一个情妇嘅，然之后就同人哋讲，喂，咁啲人咧见你咁诚实咧，你又讲话，诶、哎，其实自己好内疚啊，但系真系好挂住个老婆噶，而家洗心革面啊，叫个老婆翻嚟，咁啊点啦？点知就系喺佢上嗰个电视节目之前嗰几分钟啊！就俾人爆咗出嚟，就是、原來佢有個情婦嘅。 佢之前仲話呢個情婦唔會爆我出嚟噶，跟住個律師話女人係一定會爆，點知中咗嘅， 係鬥快嘅。點知個情婦就真係爆咗出嚟，俾佢搶先一步。嚟到呢度係一發不可收拾件事。仲有最慘就係咩咧？呢、這、一個啊愛咪咧。就是要為找到有個男人肯照顧他咧，點知其實呢個男人都是有少少變態的， 基 本上就是軟禁咗佢喺嗰間屋度啦。咁、雖然係好有錢啊，生活好充裕，乜都俾曬佢，但係到最後呢一個 Amy 咧，亦都係用計就係做咩咧？第一就係因為間屋全部裝曬閉路電視啊，佢喺趁呢個男人走咗之後咧，佢喺閉路電視度咧自己喺度做戲啊，就係、是、自己俾人打啊，想偷走啊，喺度 飲啲紅酒好似有血啊， 啊又流曬血啊，咁樣就等嗰啲 CCTV 有呢咁嘅記錄。 嗯， 然之後到最後咧就氹呢一個初戀男友咧就上床咧，然之後就喺床上面殺咗佢。咁佢就所有證據都有曬啦，即係因為佢自己又係好似俾人強姦咁樣啊。然之後就殺咗佢啊，因為佢就話自己係智慧殺人啊。然之後成身都係血嘅情況之下，就揸咗個男人嗰架車咧。就翻翻去揾自己的老公， 系 咁呢度就突然间就对于全世界嚟讲就好似真相大白啦，个戏亦都好似完得咁样。呢、个位我有少少觉得个戏系唔系接近完得，接近啫，我未觉得完得嘅。 系 因为到最后咧，嗰、那个老婆真系翻到嚟啦，就对住啲警察啊、传媒啊嗰啲讲就话，我、其实系咁样咁样，就俾嗰个前度男友就捉咗去点 入屋捉咗， 到最后系啊，到最后佢又想强奸我，所以我就喺情急之下唯有自保咧，就杀咗佢咁样，我都唔想噶咁样。跟住咧呢一、个一路。查緊呢單案嗰個女警探咧，就開始覺得有疑點啊！佢又問佢：咦，你又俾人綁住咗，你又成咁，你點樣殺佢？ 揾個刀片出嚟咧，綁住咗嘅話， 係點樣做咧？你成件事，即係但係其他人咧都係覺得佢已經好慘噶啦，佢又俾人捉咗，又俾人強姦，佢而家又喺被逼嘅情況之下殺咗人，佢已經好慘啦。 佢都已經翻咗嚟啦， 係啊係啊，唔緊要唔緊要，你可以快休息一下，唔緊要，唔使查呢單案。 Close file 係啊，就係、是、咁。如是者咧，呢、這個 Amy 就真係冇事喎，咁啊全世界就好開心啦，因為 Amy 翻咗嚟 ，Amazing Amy 翻嚟啦。 但係阿 Nick 就大件事啦，因為阿 Nick 就開始覺得，喂，大佬擺明係個老婆成件事有心陷害佢嘅喎， 你講 攞嗰啲錢啊，攞嗰啲信用卡去買曬啲唔等使嘅嘢喺度咧，就基本上係老屈佢啦。但係到最後佢就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我以為死啦，而家老婆翻咗嚟，我點算咧？我以為呢個位真係完得，點知唔係啊？就係、是、跟住到最後，仲有一段仔咧，就係呢個老婆咧，明明佢哋已經夜晚係唔係一齊瞓噶啦嘛，突然間有咗呢個阿 Nick 係完全冇辦法走啊，即係佢完全甩唔到身，係要被逼繼續喺一個咁樣嘅。 仲有 Nick 係再問佢話：我要驗 DNA， 佢話你咪驗咯。 一定是你的，不知点解。 不知点解。 是他的。 总有办法啦，即是我哋都知道这个 Amazing Amy 有几咁 Amazing。即是他做了几多少令到明明不是有了，全世界都信他有了。明明个老公只不过是朝头早出去喝杯嘢回到嚟变了杀人犯。即是这个 Amazing Amy 真的很 Amazing。 真的很 Amazing。 到最后呢，这个 Nick 同呢个 Amy 亦都是继续快快乐乐咁样生活落去的。这个是到最后是这样的嘛。我哋而家一起去见啲记者，跟住我哋要喺啲记者在所有人面前快快乐乐咁样生活落去，故事就喺呢度完结咗啦。你话佢哋几咁快乐咧？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劇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继续一劇之本嘅时间啦，继续有我 Winky、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喺度嘅。嗱，阿初，我哋今日讲紧咧就系《Gone Girl》失踪罪啦。咁啱啱咧已经讲咗个故事，咁事实上真系好精彩呢、這个故事。 系啊，精彩！我谂我讲唔到。十分一啊，其实 唔系你已经讲到主要事件去承接晒 主要事件 啦， 我跳咗好多嘢。 好，但系其实嗱，我哋成日讲咧就话即系主要事件啊，但系今次嘅主要事件咧，我觉得好似有转变喺个过程里面。 个主要事件有转变嚟噶啦吓。 其实主要事件咧应该得一个嘅，咁但系今次咧，即系譬如我哋头段咧，我哋作为观众咧，好容易一个感觉就系、是，咦，我想知道佢老婆究竟去边度，系咪死咗，系咪失踪咗？到中段咧，咁、那个太太已经系自己揭咗呢件事噶啦嘛，揭咗呢件事之后，好似个故事仿佛系进入咗追第二样嘢，就 系 佢报复紧啲乜嘢咧？究竟其实个主要事件系咪有变过咧？ 我自己我唔会咁讲。 嗯， 但系我亦都唔谂住，唔系唔谂住嘅，我可以嘅，即系究竟系唔系一个主要事件咧？嗱，咁而家好明显前段嗰个主要事件就 系 老婆唔见咗，揾翻， 系 就咁啫，系咪？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嗰个转变就系咩啫？如果你第一段系老婆唔见咗，揾翻，咁你揾翻啦， 嗯， 咁之后点算啊？ 系咯， 系咪？咁而家之后点算嗰个系唔系另外一个事件咧？嗱。你可以話係另一個事件，但係因為喺個過程入面咧，個 inciting incident 太窄啦。我哋有冇講過呢個字？ 我可以再解釋一下。 inciting incident 咧就係話每一個戲都有一個爆破點，即、 嗯、 係、就是、一個爆破點係有一樣嘢發生咗。呢、 嗯、 件事發生咗咧，其後嘅嘢就不可改變噶啦。即係譬如舉個例啊，係《無間道》《無間道》咁樣，邊、 嗯嗯、 個位係個 inciting incident 咧？其實嗰個爆破點咧就係、是、有一場戲咧，就係、是、啲泰國毒梟。嚟香港、 嗯嗯、 就喺一间唐楼嗰度交易， 嗯、 然之后咧就警察咧就布晒防，就准备要拉佢哋噶啦。但系两边咧都有卧底，到最后临埋牙拉嗰下咧就拉唔到。而亦都因为喺嗰个过程入边，种种证据显示咧，佢哋大家都发现对方有 卧底啦。嗯， 佢哋发现对方有卧底呢个 moment 咧，系成个戏最大嘅推动力嚟噶、 嗯。 之后就系大家喂想办法揾个卧底出嚟啦，跟住咪有戏院嗰场啊，总之全部咧后面全部就系揾个卧底出嚟、哦，到最后真系大家揾到大家啦。成件事系围绕呢度，所以 by definition 喺定义上嚟讲，那个 inciting incident 就系佢哋发现对方有卧底喺自己嗰度、 嗯嗯嗯， 而有理由相信之前佢哋系唔知嘅。所以嗰个系个 inciting incident 啫嘛， 但系呢个唔等于起嚟嘅， 呢个系起噶啦，我觉得 已经系起， 因为起承转合嗰个 inciting incident 有阵时个 inciting incident 系 before 个戏噶嘛，可以 系啊系啊， 有啲戏又可以咁样噶嘛， 系啊， 即系譬如你话我哋今次 Gone Girl 究竟因为呢个所谓嘅起，所谓嘅 inciting incident 咧，你话。是不是有其他讲法，即是譬如说喂咁点解无间道嗰个起唔系佢哋双方摆咗一个卧底去对方嗰度啊，咁呢个都系起啫咁样。咁、 嗯、 但系呢一个系 唔令到佢哋有一个行动要去追。 令到佢哋系一个主要行动发生囉。咁、 嗯嗯、 所以呢一个主要行动嘅爆破位，所以点解我用爆破呢个字呢，就系、是、有一样嘢激发到而家嘅事，个故仔一定要发生。 要前进啦、啊、 所以你如果讲 Gone Girl 嘅话呢，嗰、那个爆破位喺边度呢，其实就系、是老婆唔见咗， 嗯哼， 嗱，而家老婆唔见咗就系一个最大嘅爆破嚟噶啦，咁呢个爆破就系揾翻佢咯，系、 嗯、 咪？咁只不过通过呢一样嘢咧，佢慢慢就发现咗原来唔系咁简单， 嗯， 嗯， 系咪？嗰、那个古仔就系喺呢一个咁样嘅戏入边，我哋话我唔见咗老婆， 就要不断去解谜啦。 然之后不断咁解谜嘅时候，发觉嗰个谜咧最大件事就系咩咧？你而家唔见咗个老婆，你想揾翻个老婆， 嗯、 跟住你就发现咧幕后黑手咧就系个老婆， 系， 即系你原本谂住咧系要救个老婆，点知你为咗救个老婆咧？你係要揾到嗰個 antagonist 嗰個反主角咧，就係、是、個老婆。 係 呢、這個係一個好有趣嘅諗法嚟嘅。 係 即係佢本身嘅 set up 已經好勁啦，但係由於佢要揾翻個老婆呢個過程咧，佢慢慢發現呢樣嘢，所以就導致呢一個揾翻個老婆呢樣嘢咧，喺中間係有一啲改變嘅。 係啊，係啦、啊，係啦、啊，係啦、啊啊。 所以你話個事件係唔係有啲改變咧？我某程度上同意，但係某程度亦都我覺得未必需要咁諗。我唔係話唔係啊，我只不過未必需要咁諗、 嗯， 因為嗰件事係通過佢想揾翻個老婆嘅時候，慢慢佢就發現，咦，原來係 more than that 嘅。即係係比我想象中多嘅，因為個 inciting incident 特別係咧，你如果揾啲讀心理學嗰啲朋友咧，佢會講俾你聽有一個咁嘅現象嘅就係咩咧？如果你見到對面街有啲人喺度打交咧，你唔會衝過去無啦啦咧幫手嘅。 係， 但係如果你見到有個婆婆過馬路，佢過唔到，咁你就可能會扶佢過馬路啦。 嗯， 過咗馬路，跟住個阿婆咧就兩頭我話、其實我揾緊個巴士站㗎，咁啊，你知道咧，你會帶埋佢去。跟住佢去到個巴士站度，佢話：我冇錢搭巴士喎。我發現你會俾埋錢佢。慢慢一步一步咧，你就會越行越近，越行越近。但係個 inciting 咧，嗰樣嘢可能係好少好少嘢嘅咋。 嗯， 即係而家就係個 inciting， 當然都唔係細嘅嘢啦，就係、是、個老婆唔見咗嘛。但係佢係通過佢要執行呢一個原本以為係佢要解決嘅問題，佢發現咗更加多嘅嘢。 係。 咁呢一個亦都係令到後面有啲嘅改變。而我覺得呢個改變係成個戲 plan 得。好好嘅一樣嘢嚟嘅， 係我都覺得係將個追韓性牽入咗第二個高潮。 係啊，因為我哋而家話嗰個事件有改變，但係你留心啲，如果我哋嗱呢個主角你唔會同我拗，我估冇咩人會同我拗個主角係個老婆啦。 嗯， 即係因為你一路 呢、這個我哋轉頭亦都可以有 品盞，我哋都會討論，但係好明顯就大家都會跟住個男主角去諗啊，特別係個男主角而家 suppose 佢係好人嚟噶嘛，個女主角係 suppose 佢係壞人嚟嘛，我哋更加容易係代入咗嗰個男人。我唔知道有冇啲女性觀眾係會代入咗個老婆， 你仲拍我膊頭嘅， 係梗係拍你膊頭啦。 我睇完之後咧，我都覺得自己，我會唔會咁樣對我老公咧？如果遲啲，我不斷咁樣諗嘅，係真係會有代入嘅。 我知道你腦入邊一定諗，咁睇下我老公係邊個啦咁樣，即 係 有啲咁樣嘅諗法，嗰人已經好邪惡嘅，因為 我成日都有 嘅，但係點都好啦，即係總之就係而家件事嚟到咁樣，我哋係一路跟住呢個男主角一路行噶嘛。而嗰個男主角佢一開始就係話老婆唔見咗，咁報警啦。我哋初初係覺得呢一個男主角麻木不仁， 所以我係咧喺度諗，如果個主要事件沒有轉變地由始至終都係個男人作為主角嘅時候，嗰、那個主要事件會唔會變成係個男人其實佢係想離婚嘅？一開始係想離婚，嗯嗯、但佢唔見咗我老婆，冇得離婚。 哦，我定義得簡單啲嘅，個主要事件只不過係個男人點樣處理佢個婚姻啫嘛。點知佢個婚姻突然間出現咗一個亂子，就係、是、個老婆突然間消失咗。 係， 我唔知係好定唔好啦。咁。既然佢消失咗，咁咪報警咯。點、 嗯、 知會搞成咁嘅啫？ 係咁，及後佢老婆翻嚟啦，已經可以處理佢婚姻嘅時候，佢選擇屈服咯。 即係呢個都冇得唔屈服嗰個位。 嗯，都係嘅，都係，仲要係有埋 B B 嗰下， 係係係， 佢係冇得走嘅，真 係。就係、是、因為個戲入面花咗好大部分嘅章節係講輿論同埋周遭嘅人，即係佢中間又有個女仔無啦揾佢，合照啊 selfie 啊，影張相咁樣。 係，即先生笑一笑啊，佢又真係笑， 佢又真係笑，即係喂咁人哋叫我影相，我笑係禮貌嚟噶嘛？喂，跟住點知俾人哋放上網就話你睇下呢個賤男啊，個老婆唔見咗，仲喺度溝女啊咁樣。 其實佢咧嗰 part 係做得好好啊，佢本來唔笑，跟住先生笑一笑，佢真係笑咗個半秒啫。 係， 但係好賤嘅。哦，你叫我笑 ，OK， 我笑一笑俾你，跟住唔笑翻，但系嗰件事就会被放大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好好笑，佢真系做得好好。 呢啲位系个戏入边有啲其他，即系啲细位，我觉得编剧导演好有趣噶，即系个谂法 都一啲啲啊。 但系点都好，即系嗰个所谓嘅主要事件咧，我哋一路追紧嘅都系呢个男人如何处理佢个婚姻，虽然佢个婚姻系有问题。 我覺得呢個就係冇轉變過嘅， 冇轉變過嘅，其實冇轉變過嘅、嗯。到最後個老婆翻埋嚟，佢都要繼續處理佢嘅。而家最大禍係佢翻咗嚟之後，佢原本諗住離婚，個老婆亦都深刻按照一個咁樣嘅理解，佢可以理解佢老婆係變態噶，係咪先？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佢冇得走喎、啊。個老婆佢有理由相信自己個老婆係殺人犯嚟喎，但係老婆同佢講：你冇得走噶啦，你等陣就同我乖乖地落去一齊見住啲記者，跟住我哋要好恩愛咁樣。你諗下，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即係佢繼續係要處理佢嘅婚姻，而佢嘅婚姻已經去到一個完全變態嘅狀況咯。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但剛才我們另外講到就是個主角那樣東西，因為為什麼這樣討論呢，我都會認同是個男人是主角，因為我們基本上是從他的角度去追查這件事件，但中間亦都是不是即是他太太的篇幅亦都很多的嘛，即是由他去解謎，解了謎之後我們要知道怎樣他去復仇，還有他沒有了錢跟著找回以前男朋友，即都有一些篇幅是他的故事來的嘛。我就在想即這個主角都是行動性來講，我們經常說主角是行動性，他太太行動性很強的， 沒錯， 就是報仇咯，跟著之後他要逃走，他要置他老公於之死地嘛，是正是 因為 有死刑的嘛，他們住的地方 是哇、哦，好好啊！呢、這個女人真係諗到周詳，我真要學下。 你呢啲效法咗 啊？係真係要，但係講主動性啊，個男人嘅主動性好似比較上面係低噶嘛。 係， 即係佢可能係應對一件事件啊，佢要隱藏佢自己情婦呢件事啊，又或者係佢配合去揾佢太太，即係佢揾佢太太嗰樣嘢都唔係好 active 嘅啫嘛，佢自己係。咁所以我就諗，咁點解呢個主角上面我哋認同係個男人，但係個行動性會比較低啲咧？ 其實佢嘅行動性唔係低啲噶，我覺得，因為你而家咁講係因為佢初佢根本唔知道件事嘅嚴重性啊嘛，但係到佢知道件事嘅嚴重性嘅時候，佢個主要嘅行動係咩啊？係甩身啊嘛，佢而家佢有理由，佢有理由相信係佢老婆教喎，佢亦都有理由相信佢老婆唔係死咗噶嘛，即係佢有理由相信啊嘛， 咁 所以佢一路想辦法係要脫險啊嘛。佢而家有機會係俾人判佢有罪，然之後死刑嘅喎。所以佢一路你話佢嘅行動性低，唔係行動性低啊，佢嘅危機係越嚟越大。佢只不過之前唔 realize 自己有個咁大嘅危機啊嘛。但係、那個故仔好嘅地方咧，喺呢度係咩咧？係我哋係同個男主角一齊慢慢 discover 發生緊咩事。 係啊，係啊，係啊。 即呢一個，我覺得係我哋慢慢代入去個危機。如果唔係嘅話，那個戲一 start with 就係、是：哎呀，我老婆唔見咗，我死啦！而家差人要 charge 我謀殺啊咁樣。哎呀，我點算啊？我點算啊？但系我哋好可能会难入到局咯。而家我哋同嗰个男主角一齐之后走去饮杯酒，翻到屋企老婆唔见咗，差人话要查我合作噶，我同你一齐查啦。查完之后发觉死啦，俾人发现我有个情妇添，死啦！点解屋企会咁多血噶？死啦！然之后点解会有啲咁样嘅证据？死啦！我真系甩唔到身喎，呢啲啊大镬咯！我而家完全系受制，我完全冇办法。跟住佢个危机感越嚟越大嘅时候，佢个行动越嚟越大咯。即系呢一个咁样嘅睇法咧，就我会认为个男主角唔系个行动性低咗，只不过系嗰个太太一嚟就系我要报仇，即系带住一个咁大嘅怨气啊！即系有一个咁样嘅阴谋咧。咁好似佢係個行動係大，但係佢呢一個永遠都係咁樣嘅啫。戲劇係動作反動作，因為衝突嘛。 係啊。 咁點解個老公有個咁樣嘅動作啫？其實係因為之前有人做咗個動作嘛，就係、是、佢太太嘅一個伏筆嚟嘛，就 是、 做咗咁嘅嘢，然之後成件事慢慢浮現出嚟啦，就到呢一個老公嗰個情況好混亂，到最後佢要執行出嚟，所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我都認為係嗰個老公阿 Nick 咧係個男主角嚟嘅。不過我諗你頭先嗰個問題，亦都有一個位咧係牽涉到，喂，咁中間有一大段淨係講個老婆嘅喎， 係啊， 咁按照我哋平時嗰個講法話，中間有一大段咁樣淨係嗰個老婆咁點得㗎？咁樣唔係幾好啊？咁樣即係可能有啲人會咁諗，但係嗱，我喺度諗，我唔知道原本個小説係點。我喺度谂，如果我哋系编剧，我哋系导演坐喺度谂，啊呢、這个故仔点样讲好呢？我意思系话，我哋喺度讲嗱，呢、這个男人咧，佢就有一日饮酒，点点点，翻到屋企唔见咗老婆，俾差人查，咁呢啲我哋会正常讲啊。 系啊， 咁我哋亦都可以去到个位，个老公觉得，咦，有可能系呢个系一个局嚟嘅，开始揾到啲证据，然之后继续查落去，个老婆一路都唔出手，我哋一路都冇老婆嗰条线，這个戏通唔通呢？嗱，都可能通嘅。 因為我哋同個老公一齊去查啫嘛。 嗯。 雖然到最後我哋會問好多問題，就係話，咦，咁究竟地下嗰單血點樣解釋先？其實一路係編劇同導演係要諗辦法令到觀眾明點解呢樣嘢可以行得通啊嘛。 係。 所以編劇同導演一路係要揾位解呢樣嘢，而到最後佢選擇咗而家呢個辦法。OK， 咁我調翻轉頭問就係，有冇其他辦法？如果我哋諗到另外一個辦法，令到觀眾唔去嗰個位問嗱，我哋喺個節目都提過好多次嘅，觀眾睇睇下嘅時候問你，然之後就一路記住喺個腦入邊，到走嘅時候佢繼續問緊嘅嗰啲問題嘅話咧，咁就好大問題噶啦。那個劇本，但係而家就係、是，喂，點有可能啊？你猛咁話係佢老婆嫁禍佢嘅，到老婆出翻嚟啦，我都唔知道。OK， 到個老婆，如果有一場戲。即係最典型咧，就係個老婆翻到嚟啦，咪有一場兩個人沖涼 ，make sure 嗰度冇閉路電視嘅， 冇偷聽。 去到嗰度如果有一場戲，個老婆一路係咁講話，哦，其實嗰啲血係咁樣咁整嘅，哦，嗰個日記係咁樣整嘅，哦，呢度係咁樣燒咗，嗰個火爐係咁樣咁整嘅，嗰個空氣係咁樣咁整嘅，我走咗去邊度又點點點嘅，全部嘢講曬出嚟嘅話咧，咁我哋就會好悶啊。因為嗰個真係解話，但係而家最有趣嘅係嗰個老婆咧，去到一個位。佢其實好簡短嘅咋，個 background story 係好簡短嘅咋，就係佢講話，哦點樣可以令到啲人會信係我老公做嘅，就係做呢幾樣嘢咯。我有咗，隔離有個朋友，屋企有嘢爛咗，但係我專登整到佢嗰個現場咧，係好明顯有破綻嘅，跟住有攤血，然之後有日記，我寫定啲日記喺度咧，有啲真有啲假嘅，前段嗰啲全部真嘅，後面嗰啲假嘅，穩定曬人，做曬嗰啲保險啊、人壽保險啊嗰啲，所有證供都到佢不利，佢死硬啊，只要我匿埋就得噶啦。其實嗰度唔係用咗好多時間，就係諗翻成個戲。好快嘅啫，但系仲有最重要嘅系呢一个，除咗系令到我哋入信个老婆做咗呢扎嘢，嗰、那个情况已经系冇办法改变，而且哇，原来系可以咁样噶，我信，因为情理之内，意料之外啊嘛，我而家同意啦，我信啦。仲有系而家令到个危机系大咗嘅，因为之前我哋都仲有一线生机系谂，诶、哎、会唔会真系咁啱得咁巧有第二个人爆窃入屋，然之后捉走咗佢老婆啊？而家唔系啊， 否定咗啦，我哋 我哋否定咗嗰度，直接知道话一定系佢老婆出嚟，我哋更加会追住个男主角嗰条线就系、是、我老婆做嘅，然之后我哋点样解决呢个问题？个戏剧个动作系清晰咗嘅。 但系我就会问啦，知道呢啲嘢，你头先讲话我哋知道悬疑性大咗，我哋删去咗一啲可能啦，但系我哋观众嚟噶嘛，我觉得我哋有必要知道嘅，但系个主角未必系知道呢啲事啊。对于佢嚟讲，个危机性唔系好大。 而家喺个戏入边咧，都系个男主角系唔知道嘅。 系啊， 佢只不过系有理由相信系我老婆做嘅。而我哋作为观众，我哋喺嗰个位，我哋已经知道咗系个老婆做嘅时候，我哋系咪好自然会跳翻去个老公度啊？ 嗯， 更加会啊！如果我哋之前系唔知嘅，我哋就同个老公一齐喺度谂，死啦，会唔会系咁噶？会唔会系我搞错咗啊？但系我哋作为观众咧，我哋咧会有一刻俾个戏我觉得呢个字用得唔系几好啦，蒙骗咗啊！我哋会一面倒地觉得啊个老婆系衰人嚟啊，我哋而家要企翻喺个老公嗰边，睇下点样解决呢件事啦。我哋唔再去谂其他嘅可能性，因为我哋作为观众，我哋作为一个旁观者咧、嗯，我哋会容易啲代入翻去个主角度。你睇下，听落去好似系个主角突然间跳走咗去个老婆度，但系到最后个功用系咩啊？系跳翻去个老公度啊、 嗯， 跳翻去 Nick 度、嗯。所以呢一个老婆呢一段戏咁样出嚟咧，其实系我认为系编剧导演已经 plan 咗，喂点算啊？我点样可以解话？要找一个合理的位置，点解个戏又要哦？呢、这个系 gone girl， 已经干咗几多日，空咗几多日？点解要出嗰啲日子咧？系令到我哋睇个戏嘅时候咧，嗰啲跳跃咧解决翻。第一，第二咧就系、是、令到呢个老婆佢自己走咗去成个嗰、那个解话解咗之后咧，系令到我哋反而系翻咗去个男主角度、 嗯。 所以呢个我觉得个 plan 系 plan 得很好好嘅。你话可唔可以真系好似我头先咁讲，系真系到最后冲凉嗰场我一次过讲咁样？可能得嘅，但系个戏应该会 weak 咗咯。而、嗯、家反而系 strengthen 咗嘅。 系。但其實咧，我哋咁樣講開主角，我突然之間閃過一樣嘢咧，好多呢啲懸疑啊、驚慄，即係要去追查一個真相嘅片咧，多數啊個主角都會係去追查件事嗰個人啊，係嘛？ 咁 因為佢行動性係好大 的。第一，佢行動性好大啦；第二就係觀眾一定係代入呢個人多啲噶嘛、 嗯。 因為大部分觀眾去睇呢啲懸疑片都係睇下我有冇佢咁醒神咁樣噶嘛，係咪？ 我揾多啲，我要揾多啲真相出嚟。 係啦，即係譬如呢個戲咁樣，即係我哋都有啲朋友睇完之後就係話去到嗰位。啊、原來個老婆做有冇搞錯？但係嗰個戲原來係三分一嚟嘅，根本都唔係重點嚟，即到最後唔係話哦嗰、那個懸疑原來就係我哋搞通咗啦，哦原來係老婆做嘅，得啦走得啦咁啊，原來唔係啊嘛，原來最大個戲係點樣拆呢件事啊嘛，所以嗰個我唔認為係一個太大嘅問題咯。 嗯，即如果我哋可以揾到一個呢懸疑片，但係嗰個主角係製造事件嗰個人，應該會幾有趣。調翻轉頭諗。 我記得我睇過啲類似嘅嘢嘅，但係到最後係都會有啲混亂咯。即係我唔夠膽話一定唔得啦，但係即係喺我自己嘅 theory 裏面，當然啦，而家人哋個戲又拍咗啦，個戲又真係好啦，我要解翻佢點解好啊，咁梗係容易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我哋有一個好差嘅戲，我解到佢好似好好咁，又有咩意思咧？咁我哋有一個好差嘅戲，我話佢差。我用翻我個 theory， 咁但係而家我調翻轉頭，我想講嘅就係話，我個 theory 最主要而家係影響咗我自己啫、嗯。我去睇戲，咁、嗯、我覺得邊個戲好，邊個戲唔好，咁我係靠唔係靠呢啲 theory， 但係到最後我哋人係咁樣 function 噶嘛、嗯。其實起承轉合，我哋係咁 function 嘛。入去老婆唔見咗咁點算？ 要揾 咯，報警咯。但係我哋通過我哋見到，咦佢唔係咁緊張喎，跟住原來佢有第二個女人哦咁。都合理啊，咁、嗯、樣即係我哋係咁樣去睇噶嘛，但係到最後發覺，哇！我俾人老屈，我俾人老屈係我殺咗佢喎，喂！咁啊唔同啦，我哋係跟住呢一條線行噶嘛，我哋嗰個所謂起承轉合，其實係人一個自然嘅 expectation 係 係， 咁所以你如果你唔 fulfill 呢啲嘢，我哋會突然間好辛苦噶嘛、嗯，只不過係咁啫，其實 係好啊，咁啊今日多謝阿初同我哋分享《Gone Girl》呢一個劇本，希望咧我哋會帶更加多好嘅劇本同好或者唔好嘅劇本咧，都可以一齊討論一下。 我想講多啲唔好嘅，其實 講啲唔好，好啊，我下次講啲唔好啊，好啊，咁今日多謝阿初，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 拜 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